见你，于是别上你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最闪亮的时刻，就让音乐做主，导演那些完美故事。 童年的纯真快乐，亲爱的，这是

享受孤独，走到下个出口就能够得到自由。 你我们不回头， 这是我的手，不让你吃着走，我已经受够你欺骗的借口，勇敢挥挥手， 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， 让思维随着音乐在现实与幻想的两个世界中穿越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慧琳。 不开你，还有谁能让